大气拥抱着尘土，于是就有了星星。空气、水、火和土互相拥抱着，就给这个星球带来了生命。海水拥抱着海岸，于是就有了哗啦哗啦汹涌的波涛。当太阳渐渐下沉，它拥抱着夜晚的时候，黑暗便拥抱着天上的月亮。 他们游完泳，又继续走在树林里。很快，当秋天过去，冬天来的时候，雪花会慢慢覆盖这个金黄和红色的世界，把整个森林变成白色。熊爸爸看了看头顶枯黄的树叶，对熊宝宝说： 等雪花拥抱着森林，冰霜拥抱着树叶，森林就会变成白茫茫的世界。微风、太阳和云朵跳起舞来，仿佛在拥抱天空一样。 熊宝宝也想要去摸摸那树叶，于是熊爸爸把它抱起来，抱到头顶上。现在熊宝宝站得高高的，不光摸到了树枝、树叶，还看到了树枝中间的鸟窝。熊爸爸继续告诉小熊， 每一棵小树都互相缠绕着，树里的枝叶拥抱着小树，哺育它成长，树叶又点缀着树枝，拥抱着鸟窝和鸟窝里那些叽叽喳喳等着妈妈爸爸来喂食儿的小鸟。 每年春天，树林里总会多了很多只小鸟，它们好像永远吃不饱似的，叽叽喳喳总是在要吃的。小熊看到一只蝴蝶，蝴蝶拍着翅膀落在了小熊的鼻子上，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。 宝宝，你能听见蜜蜂嗡嗡的声音吗？如果他们要回家了，那我们很快就有蜂蜜喝了。爸爸，蜂蜜也是从拥抱中来的吗？ 熊爸爸对熊宝宝说： 当然，我的宝贝儿，蜜蜂们拥抱着花朵，于是它们酿出了我们最爱的蜂蜜。 他们在树林里走了那么久，走得累了。熊爸爸爬上一棵树，在树枝中间趴下来，他好像拥抱着甜甜的蜂巢。小熊趴在爸爸的背上，也拥抱着他可爱的玩具熊宝宝。蜜蜂飞来停在他的背上，好像在拥抱着熊宝宝。他们要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，做个甜蜜的梦。 如果你想到的东西正好拥抱了你梦到的，就会产生一个好的点子，那你就能改变世界了。 在梦里，狐狸会拥抱小鸟，大野狼会拥抱小红帽，猫咪会拥抱一个毛线球，熊会拥抱孩子。所有的人在梦里都可以互相拥抱。熊爸爸睁开眼睛，熊宝宝也睁开眼睛，他看着爸爸的眼睛问： 你的眼睛也会和我温柔的眼神相拥？ 爸爸紧紧地抱住熊宝宝，就像当年熊爸爸紧紧地拥抱过熊妈妈。 我知道，爸爸，我知道，我也是从一个拥抱中来的。 拥抱，那是爱的拥抱。熊爸爸和熊妈妈相爱的拥抱在一起，所以才有了熊宝宝。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大大的圆，满满的都是拥抱。我的宝贝儿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紧紧相连，密密环绕，完完整整的。 散步继续，秋天的风越来越大，风吹过树林，把树上黄色、红色、褐色的树叶轻轻地吹掉了。熊宝宝扑进熊爸爸的怀抱， 快快抱紧我吧，爸爸，风好大呀。 有了爸爸的拥抱，风再大，熊宝宝都会感觉到温暖。 哇，故事真好听啊，我们再听一个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西班牙的大朋友格扎维埃·萨洛摩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林夕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塔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 爸爸等等我。 这是小男孩弗朗索瓦的房间，窗前是他的写字台，旁边是大衣柜，过来是书架，然后是床和床头柜。他的房间里有衣架、椅子、沙发，当然还有很多的玩具。星期一早上7:25，当弗朗索瓦还在被子里的时候，爸爸叫他起床了。 嘿，早安，弗朗索瓦，快自己穿衣服，找一找你的红色袜子，把它们放回衣柜里。今天晚上别忘了收拾你的房间，好吗？ 唉，每天早上这个时间都是起床的时候。弗朗索瓦现在没有时间收拾他的房间，那明天再说吧。星期二早上7:25，到了该起床的时间，仍然是爸爸来叫弗朗索瓦。 嘿，早安，弗朗索瓦。哎呀，怎么，你根本没收拾房间吗？ 瞧，房间比昨天乱多了，雨伞放在沙发上，地上铺了小火车的轨道，书和笔记本放在书桌上，还有一些书就扔在地毯上。 好吧，弗朗索瓦，你要迟到了，快点带上你的数学书、网球拍和蓝色套头衫。我说今天下午你必须收拾房间了。 弗朗索瓦从床上爬起来，他穿上绿色上衣，然后上学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，那么也许等明天再收拾吧。星期三早上7:25，又到了该起床的时间，爸爸当然不会忘记叫他。 走，弗朗索瓦。哦，天哪，这不可能，你的房间比昨天还乱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收拾？哎，快点快点吧，今天早上我有一个重要的约会。哦，带上你的手套和长围巾，今天很冷，别忘了带绿色外套和雨伞。还有蝙蝠侠连环画，我说那是你借巴蒂斯特的，现在该还给他了。 可是想要把这些东西都找出来真的很不容易，衣服扔满了地，还有各种各样的书， 火车铁轨一半在盒子里，一半在地上。弗朗索瓦的袜子、外套、裤子、 T 恤，他们在整个房间的地板上，还有桌子上、床上、沙发上，到处都是。想要在地上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儿都很难。 哦，好的，爸爸，我这就起来。 看来收拾房间的事情要等到明天了。星期四早上7:25，爸爸推开门的时候大叫了起来。 哦，弗朗索瓦，我真不敢相信，这实在是太乱了。 如果你看到弗朗索瓦的房间，你一定会认为那是个垃圾场。好像所有柜子里的东西和抽屉里的东西和箱子里的东西都在地上。而且墙上也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弗朗索瓦赶快脱下睡衣，可是他的衣服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爸爸很着急。 啊，弗朗索瓦，我们就要迟到了，来吧，小家伙，快走吧，汽车出毛病了，今天我必须开摩托车。带上你的摩托车头盔，穿上你的长筒橡胶靴，还有背上你的双肩包。哦，别忘了带水彩和橄榄球，还有小提琴。哦，天哪，弗朗索瓦，瞧瞧你的房间，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必须收拾完，听懂了吗？ 雨还在下，不过长筒靴只有一只在沙发旁边，另外一只在椅子下面吗？不，床下面吗？不，找到了，原来在装着铁轨的盒子旁边。啊，想要在这么多、这么多、这么乱、这么乱的东西当中找到一只鞋子，可真不容易。星期五早上7:25，弗朗索瓦很早就醒了。不过当他看着满屋子地上的东西的时候，他也觉得这有点太过分了。爸爸推开房间，直接揪住了自己的头发。 哦，不，我一定是在做梦，这真是一场噩梦。弗朗索瓦，要我跟你重复多少次收拾你的房间，你快要把我气死了。哎呀，走了，我今天早上跟老板还有个会议，快点儿，自己穿衣服，穿上你的黑色运动鞋，带上你的溜冰鞋，还有图画本和魔方。今天下午你要去奶奶家，哦，别忘了带你的多米诺骨牌，你知道奶奶很喜欢玩的。如果你愿意，把你的弓和你的15支箭也带上。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儿！ 弗朗索瓦怎么可能快点儿？想要在这个垃圾堆里找到这么多的东西，那可不是一分钟能完成的。啊，还是在地上再多坐一分钟吧。星期六早上9:30。 啊，今天不用去上班。 爸爸推开门， 天哪！ 这一次，爸爸简直连弗朗索瓦也找不到了，因为地上已经不是铺满了一层东西，而是好几层。地上的东西已经堆得跟床一样高了，连铺好的铁轨也已经看不见了。 好吧，弗朗索瓦，我要把你吃掉。 爸爸像个小怪物一样噔噔噔跳过地上的玩具、书、衣服、乱七八糟不知是什么的什么，然后一直跳到弗朗索瓦的床边。他还是在一大堆当中找到了弗朗索瓦。 啊， 爸。 嘿，弗朗索瓦。 弗朗索瓦从床上跳起来，他穿着睡衣，不过爸爸已经穿好了衣服，虽然今天不用去上班。他们一个人拿着一个只枕头，两个人踩着满地的玩具、书本和衣服，打起了枕头仗。爸爸脱掉了西装外套，扔掉了围巾。弗朗索瓦把地上的东西抛向天空。他们简直像是在一个游乐园里。当他们玩够了，玩累了，就一起躺在这一大堆的东西上，双手放在脑袋后面，眼睛看着天花板。啊，星期六不用去上班，不用去上学，窗外还是晴朗的蓝天，这可真好。弗朗索瓦突然从那一大堆东西上爬起来，问爸爸： 嘿爸爸，你知道吗？ 怎么了？ 我爱你。 哦，我也爱你，儿子。 弗朗索瓦抱紧了爸爸，他们就这样拥抱着，躺在那一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堆成的小山上。星期天，上午，10:25，家里一个人也没有。不过，弗朗索瓦的房间干净极了，地毯上什么也没有，所有的玩具都摆回了箱子，所有的衣服都收进了衣柜，所有的书都在书架上，所有的东西都在他们应该待的地方。窗外蓝天白云，天气真好。可弗朗索瓦和爸爸呢？今天是星期天，当然了，他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去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公安部幼儿园的尹卓怡小朋友要教我们来说一首英文儿歌。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,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, 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,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。 下面请卡尔安娜国际幼儿园的珍妮老师帮我们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,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, 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,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. 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开心茶馆，欢迎大朋友们继续收听。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我们明天晚上再见。 糖耳朵，小朋友说想让我们做更多好听的节目呢。 好吧好吧，我会努力试一试呢。 因为他们说听到听听糖耳朵就像在晚上做了一个很棒的梦呢。 哦， 很棒吧，那我们俩可要加油了。 加油加油。 你说我们的听听糖耳朵会不会飞到太空上去，让其他星球的孩子也能听到呢？ 哎呀，这个好难呢。 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吧。 好啊，我同意。 那么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吧。 明天见。